健康地球人节目重温。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好啦，听过咗九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啦，咁啊，当然嚟到礼拜六呢个晚上啦，去到呢个系我哋第三个部分吓，喺呢时间咧，先介绍我拍档出场先，呢位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通法师，法师你好， 你好林建芬， 法师啊，其实我成日都咧遇到啲生活一啲嘅琐碎事又好，或者一啲国家大事又好，心里边开心唔开心，特别唔开心添啦，咁、我真系从来都唔会吝啬呢一个机会喺你面前咧不断咁样，我唔吝啬即系你辛苦啦 ，OK， 仲即系一路咧就一两嘴喺度讲啦咁。有时觉得咧好得意嘅法师，其实啱啱过完年啦，系咪？即系话即系好多朋友都话啊，真开心啦，过年嘅时候咁。但有时我都会谂咧，即系喺开心嘅人，开心嘅时刻咧，人咧比较宽容啲嘅，对人嗰、那个 一定 系咪啊？对人嗰个尺度会阔啲噶。 正面嘅情绪系会容许你个处理人际关系啊，乃至到所有事情咧，都系和谐啲同埋包容啲咯。 真系可以噶， 一定啊，系啊。 阿妈睇下仔个功课都冇咁激气 嘅。系啊系啊，譬如话你嗰排好猛整嘅，咁阿仔行埋嚟啰啰嗦嗦，你分分钟上。好两嘢就 已经嚼佢，几狠毒啊！呢个嘛，好似我哋一讲嗰啲就哇，即刻谂，即系嗰啲怒气已经系起晒啦咁。咁但系我都有时候咧，系我哋不自觉，甚至乎我唔知系真系不自觉啊，定系潜意识，定系乜嘢啦。我觉得咧，原来人咧系经历一个即系香港，无论系即系地方又细啦，人又多啦，啲人又躁啦，咁啊，经常揸车你都会见到啲人咧，好容易火气。即使咩时候啦，即使你话呢个过年过节咧，其实呢啲咁嘅即系火气啊。或者呢啲所谓嘅冇耐性啊，都好容易浮出嚟嘅。我好深嘅印象，其实我喺其他节目曾经讲过一次，我话咧有一次我自己同一个朋友吓，咁佢去揸车啦。当时夜妈妈啱啱去完一个朋友屋企拜年啦，完咗之后佢揸车即系揸车走啦咁。当其时咧系夜晚大概系九点零钟喺沙田呢个嘅路面上面嘅，嗰度咧系有大概有四条拎嘅，我哋叫四条跑道啦吓。咁个四条拎系点嘅咧？基本上我哋嗰架车啦。其他咧，周围你都发觉，好疏疏落落啲车咁行，梗系有车啦，疏疏落落嘅啫。跟住我就后边有人喺度闪，斩斩斩斩斩斩。我呢个朋友咧系占用咗咧路面嘅第二条拎，即系话佢唔系快线啦，冇错啦，仲有三条。另外亦都唔系慢线啦，亦唔系快，唔系慢啊，总之系中间嗰两条线嘅其中嘅第二条咁样。咁我就问我呢个朋友，佢做咩斩你啊？咁佢唔知，成日都系咁嗰啲人。哦，系啊。咁斩咗冇几耐咧，跟住呢架车就超前我朋友呢架车啊，咁就喺佢前边。咁我喺嗰刻里边咧，我好大感慨。我话啊，原来人嘅生活咧，原来系不自觉底下咧，佢嘅潜意识或者佢自己唔知佢知唔知，或者有心定无心，原来嗰种斗咧要超前咧系咁紧要噶。其实你谂下，头先我讲四条线咧，得我朋友架车咧系喺度行紧，其他都系疏疏落落有车嘅啫。其他我啱啱我就即系我头先讲，我望埋其他三条线冇人嘅，但佢系要喺我朋友前面。 其实你可以睇到，即系我哋香港人咧，即系几多时系有好多咁负面嘅情绪系包围喺自己嘅心里边嘅。即系譬如你头先咁，咁嗰个人佢好似你咁讲，佢系可以行几多线，跟住就行咗去唔理你噶嘛。但系佢系好似你头先讲，系一种报复啦。唔瞓啦，有冇搞错啊？ 咁慢噶， 我叫你行走，你都唔行走。咁你谂下一个人点解会有咁嘅心咧？其实好多时就都可以谅解嘅，即系香港人，因为我哋经济压力啦，系嘛，大家要搵食啦，吓、居住环境又狭窄啦，可能啲人际关系好多好多。咁同埋我哋香港人就个心惯咗，系好似你正所讲啦，即系。冇嘢有嘢就要斗争下，系有咩我唔满意，我系恶惯嘅，你阻住我，我就斩你，斩你你都唔行开，你就有冇搞错？咁所以变咗就系、是，即系其实呢啲系惯咗培养咁嘅心态嗰阵时候咧，所以其实我哋讲佛学修行咧，其实就系去惯咗培养一个慈悲心，或者去惯咗一个慈悲，一个能够看得破、放得下，唔好咁紧张嘅心。咁、但系呢个心喺我哋香港嚟讲，香港人嚟讲真系唔惯咯， 真系唔惯。 咁所以其实就系我哋系睇下点样样，譬如话你如果想自己提升自己嘅作为一个人嘅素质啊，即系你头先你所讲，你话譬如你嗰个人嗰个品格啊、素质，即系你唔好讲人去批评佢个性啫。佢自己本身都應該係一個唔開心嘅人，佢裏面係充滿憤怒啊，充滿鬥爭啊。 咁所以佢對佢不單止佢自己嘅身體健康啦，因為你成日咁掹整，身體唔好噶嘛， 容易爆血管啊， 容易爆血管啦。你嘅人際關係一定唔好啦，係咪？你只係得一啲你自己同你一齊去同一方向嘅人啦。 嗯， 咁你唔會好包容，即係所謂你嘅 EQ 一定唔好。 嗯，係咪？所以我想諗啦，譬如嗱講真心啦，喺當時嘅嗰下我都飆咗出嚟啊，爭啲都想攬埋佢一份。但係嗰下咧，你除咗覺得唉點解會咁，有啲感慨之外咧，你真係好想鬧埋佢一份。咁當然我呢個朋友揸車嘅時候，經常喺路面咧，我都感覺得到佢一喺路面嘅時候咧，個人就變咗噶。咁所以我就話啦，啊今晚我覺得如果法師可以教下我，啊唔好教人哋，教我先啦嚇。即係當我去遇到呢啲事嘅時候，其實我冇你頭先所講，哇呢、這個人真係好慘啊，心裏邊開心。我話知佢啊，我就覺得太嘅唔應該，點會斬人嘅啫？喺呢、這個係點解會超前你咁多條線？你唔行，一定要行呢條嘅咩咁？我都冇你頭先嗰個諗法噶。 其實係即係譬如話你自己嘅反應啊，即係咁樣俾人，你跟住即係想同佢嚇鬧下佢啊咁。其實亦都係好合理嘅，即係喺一個人，即係你譬如俾人鬧完，或者俾人去咁樣去無理地去挑戰 挑人咗下， 挑人嚟咁。咁你梗係好自然地有少少反擊嘅，除非你真係你個心平時慣咗就係慈悲，就慣咗就係忍耐。咁所以其實我哋話，即係你個心態係咁，你成日係咁，你培養成呢個咁嘅習氣，你就自然有咁樣嘅好自然嘅反應。咁所以其實我哋講修行就係我哋平時就要落功夫咯。係。咁你要去嗱，我平時啊佛教講話，我哋要慈悲，要忍讓，都唔係忍讓啊，慈悲要包容、體諒。 係。 體諒同忍讓唔同喎。忍讓好似就係、是。哎，我要系你斩我，我就行开啦咁。体谅就系我行埋开第二件事，但我体谅呢个人咁躁，而佢个问题，咁我点去处理佢咧？就另外一件事嚟 咯。我觉得你头先讲咗一个好有意思嘅概念，你讲紧咧系体谅同埋忍让。 系啊， 因为我觉得体谅咧，我个地位高啲嘅。真心讲吓，即系我体谅你，其实我系好似明白你。 我让你。 系啦，唉，我唔同你计较，你其实唔开心。但系忍你咧，就系我唉费事烦啊。我怕你吓，咁我忍你啦，我忍让你吓。 咁忍让你就好似好 委屈咁样咯，系啊。 但我体谅你咧，其实啊，因为吓你同人可能俾老板闹完啦，或者可能唔知有啲咩事发生啊，咁所以你有咁嘅困难。好啦，我体谅你嘅困难，我让即系。你既然鍾意咁，我就體諒你，你可以咁做啦。咁所以你能夠有咁嘅體諒，你先至有包容，你先至有慈悲心。咁所以其實我頭先講話佛教就係你要去培養一個好嘅情緒，或者一個好嘅心。咁呢個心係你時常去咁樣去培養。嗱，我哋不嬲講有慈悲心，你先至能夠包容，先至體諒。咁你个人先至会自己嘅心态系会好啲。你一个人头先都讲咗，你成日掹整啊，成日皱埋个眉头，对你健康唔好，对你嘅 EQ 唔好，对你嘅人际关系唔好。咁其实我哋就系、是、可唔可以得闲冇嘢做，就唔系谂下点去谋人，或者点去害人，或者去点去揾着数。得闲冇嘢做就系体谅下众生，喺呢个社会里边几痛苦啊，有几多压力啊，人生系有几多无奈嘅事情啊，继而体谅到个苦，体谅到众生嘅无奈，继而因此而生起一个希望众生都能够离苦嘅一个嘅心态。 但我想话俾法师听啦，其实你呢个系一个好高层次嘅睇法嚟嘅，因为头先你讲话可唔可以得闲嘅时候咧，你唔好谂住去谋人啦，唔好谂住赚咁多钱啦，唔好谂即系我呢个家后开始加落几句啦，亦都唔好净系谂住点样度住算住啊咁样啦，不如可以做另外一个谂法就系、是、话啊，你可以体谅下众生系几咁苦啊嗰样嘢，我觉得呢个已经系无忧米啦。 唔系，你可以调翻转头谂。你又谂下，如果全世界人都大家喺度互相谋人嘅， 好惊啊！ 咁如果我唔系谋人嗰、那个，我去学到去包容人、忍谅人，我嘅人际关系一定好啲，我老细一定会拜我多啲， 系， 咁我个自己身体健康又好啲，咁所以如果从一个自私嘅角度出发就好咧，一个慈悲嘅人都系好过一个好猛省嘅人。 你呢条数好啱我计吓，我自己咧成日都话俾人听，我都系一个好自私嘅人。你啱啱计中我条数咧，就令到我觉得 冇蚀喎，呢个位 你冇蚀嘅，因为你慈悲嘅心咧、嗯，首先呢个慈悲嘅心，有好多科学研究都知道，一个慈悲情绪好嘅人，你血压好啲啦，呼吸好啲啦、嗯，整个人健康好啲啦，系咪？咁系有着数噶嘛？你如果系计自私条数，咁你计咗呢条自私啦，咁跟住你嘅人身体好啲啦，咁、 嗯、 因为你慈悲，你包容，你体谅。嗯你一定 EQ 高啲，你人際關係係好啲。將來揾人合作嘅時候，揾佢啦，佢好容易傾噶，即係好易好合作噶。你唔係真係你同佢合作啊？你顧住啦，你即係你嗰個荷包都俾佢算埋去啊！ 係哇！你年宵大大呢下好勁啊！即係好似好多好處咁樣，令到我覺得好似咧唔跟住你行咧，好似好蝕咁樣。一陣翻嚟再計下呢條數，呢條數好似都幾好喎。應該翻嚟我哋 點真係有著數㗎？ 係啦。着数好啱我 ，OK， 翻嚟倾。 好好。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头先咧，我听住即系阿雍法师你计嗰条慈悲数咧，好似好有数咁，但系我谂下，谂啱下都系，我都有啲怯怯地。点解咧？头先你就话啦，如果你谂落去，嗱喺咁多嘅众生当中，佢哋都系成日都系谂点去谋人啊，计住条数啊，成日都算住人，希望搵到自己嘅着数啦咁。但系相反，如果假设我唔系嘅，嗱我成日都谂下，我哋应该要慈悲对人啊，人际关系会好啲啦。唔好讲其他嘢啦，你如果有机会升职，你老细都升佢啦，佢都唔错噶，个人又同其他人好都。系夹得到啊！ 咁又唔系，你唔系话人哋嚟虾你咧，你唔系话俾佢虾嘅喎。 嗯， 不过你体谅佢，明白佢。如果人哋真系好无理啊嚟虾你咧，你系要保护自己，乃至到去俾翻佢知道你嘅不满嘅噃。 系， 不过就但系你人哋一知道嘅时候啦，佢肯同翻你合作咧，你又要同翻佢合作。 系， 咁样人际关系先至会长远啊、嗯。即系唔系一个话啊好啦，俾你啦咁啊。 你成日算到我，我唔算你啫，你就 咁样唔得嘅喎。咁样咁、okay、样唔长远嘅喎。 系， 因为我哋乜嘢都要讲一个长远嘅关系啊嘛、 嗯， 可持续发展啊嘛。譬如话你两公婆咁如果一个成个老婆系成日俾老公恰嘅，成日俾佢虾嘅，咁、 嗯、 个老婆又觉得好啱啊，俾佢虾。咁个关系唔长远㗎喎，因为个、 okay、 老婆又会慢慢顶唔顺，个老公又觉得你冇用。 系， 咁所以 我哋喺过程当中咧，我哋要系令到对方系明白到，我其实都系好有自己嘅睇法嘅。 系， 不过由于你嘅睇法咧，我好尊重你，好明白你， 乃至到我哋可以合作，乃至到可以互相吓、你攞啲我哋交融，或者去我哋自己去大家互相调节一下。但系你系唔应该，亦都唔可以无即系不断地去打压我，或者去伤害、 侵略我。 咁、样，因为你咁样。侵略我咧、我哋嘅关系唔会长远。 OK， 咁我咁呢条咁呢个好啲，因为如果唔系嘅话，我就以为咧，我其实系成日都系净系讲自卑啦，人哋恰到上面，哎呀唔好啦，你又有得佢啦，咁我哋就变得好懦弱啊。 俾人恰同慈悲系两回事。 系咩？好多人都以为系一样嘢噶。 慈悲系一个心态嚟嘅。 嗯， 慈悲系我希望进方又好，希望自己又好，希望大家都好，呢、這个心态嚟嘅。咁、大家都好嗰个心态。同你嗰个行为成日俾人虾系两回事嚟嘅、因为譬如话我对你，譬如话妈妈对个仔好咁，唔系成日俾阿妈俾个仔虾嘅，妈妈对个仔好系可能到唔想去打佢嘅，喺、我哋瞓觉里边一个叫怒目金刚啊嘛，怒目金刚其实唔系话真系好恶，即、系有好一个憎恨心去打死你咁，即系我好嬲你，而系佢怒目金刚就系要保护个佛法啦，亦、都保护啲众生，知道佢嗱你唔好乱嚟啊，你乱嚟又会伤害自己嘅，系、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嘅心态，所以我先至练起个怒目金刚去管住你哋，等你哋自己知道、啊呢度啲应该有规有矩嘅，去到寺院就唔可以乱嚟嘅。 OK， 即系起码有一个嘅态度咧。其实佢系清楚嘅，对家亦都系清楚。其实我 系 有态度嘅，我其实一路系即系唔系忍让你，其实我系体谅你。我明白点解你用咁嘅方式去处理呢件事， 但 我系可以唔认同嘅。 但系成个过程、成件事背后咧，其实我系出自一个慈悲心，系为你同埋我。都是好，所以去做这个这样的沟通、或者是做这个体谅和包容，或者去成件事好、我知道因为这样 整件事先至好， 明白？ 咁样先至系有呢个慈悲心。 O K， 明白。咁、但系如果我哋讲话，即系你话有呢一个嘅慈悲心，都有一个态度又出得到嚟，而令到我周边嘅，其实我个人缘又高咗添。如果你咁样讲嘅话，系咁、所以计落去都系有着数。你个焦点系呢个部分。 系啊，但我头先想讲嘅就是、不单止你自己好啦、因为你慈悲啊嘛，慈悲你嘅心情啊，你各方面整个身体嗰个嘅物质嘅身体都系好啲啦。咁、你又会同人际关系好啲啦。咁同埋实际上，因为你嘅慈悲行为咧，你真系会令到整件事同埋成件事都好啲。咁所以亦都会有一人因为你嘅慈悲嘅心而得到益处。 咁我好想问下你咧，即系有时咧，当我哋一班朋友一齐倾开偈嘅时候咧，好似就讲，我你呢啲叫激气，我嗰个仲激气啊。不过我想你举一啲实例咧，令到你个即系你，如果你会点去处理嗰个环境啊？譬如头先你讲，即系呢个人，即系譬如个人斩嗰个灯喺我哋前边啊，我仲标前添咁，其实佢一定系好唔开心啦、希望佢平平安安咁样就喺个路面上，我都系加多两钱用紧啦，通常我都系咁吓。但跟住咧，我就即刻谂起我最近呢个拍档黎莉啊吓，另一个节目嘅拍档，佢就话咧有一次佢 supermarket 度买嘢，佢唔觉意咧踩到一位太太啦，年纪大概七零岁嘅老太太嘅一个嘅脚，咁佢即刻讲唔好意思啊咁样啦，跟住嗰人就怒目金刚佢啦，跟住就话啦，你盲噶，即系好狠毒咁样噶，你盲噶咁。咁跟住我呢位朋友呢位同事咧就话，哈，咁你都知嘅，当然系斗嘴啦，因为佢都有啲兴啦嘛。跟住呢位嘅老人家咧就再讲多一句说话，再狠毒啲，咁你去死啦咁样。咁我就咁我呢位嘅同事就即系回佢一句咧，就系话新年流流，你都讲埋啲咁嘅嘢都几得意喎，咁样就走咗去啦。但系呢位同事咧心里边十分之激气。翻到嚟就讲咗几日几夜，咁唔开心啊！咁但系我就好想问下你啦，如果假设即系你遇到咁嘅情况一模一样嘅，你踩到嗰个老人家，你盲噶咁，咁你会点处理？因为你话要有慈悲心啊嘛，嗱呢、呢啲就系我哋生活上经常都遇到嘅一啲小嘅例子。 其实慈悲心咧，其实好多时候都有啲人咁嘅问题啊。其实你喺不同嘅情况里边。你的发挥的慈悲呢是不同的。譬如说刚才那个你的同事见到个老太婆这样发脾气，我在那段时候可能都没什么叻啲的方法 去处理那件事，可能但可能又没有说即是没 有。你都知道 啊。咁都知道啊，这样。 你我盲你都知道啊， 咁但我就会听完之后呢冇几耐呢我就嗰啲件事我就放下咗。因为我对嗰件事冇咁紧张。咁但係我想讲嘅就係每一个人嗰个慈悲嘅行为係点样样呢，係因应个环境而去唔同嘅。譬如话嗰、个唔係一个唔识嘅老太婆，而係你嘅仔或者你一个、你个同学或者好似我嘅徒弟咁。咁我就会闹佢，因为我系大过佢，我有个责任去教佢。咁我嗰阵时候话：你唔可以咁样讲说话嘅，你咁样讲说话系好冇礼貌，同埋系好唔啱你嘅身份。咁、你应该要咁样认错。我直头闹佢咯，因为我有咁嘅责任去教导佢啊嘛。咁、我唔教佢，我其实系害咗佢。咁但系譬如话你嗰个咁嘅老人家咁，咁你话望一望啦，老人家，哇！呢、這个老人家咁鬼浪漫咁火，喂！呢啲人即系算啦，敬而远之。因为本身佢可能就系一生人嘅成长啊、教养本身就系差少少。咁、所以你就啊，原来呢啲咁嘅人，我算啦，唔好理佢啦。咁、 即系喺嗰刻都唔可以即刻生起咩慈悲噶，系咪？ 嗱，你嗰阵时系可以生慈悲，你已经体谅咗佢咯噃。嗱、我已经系其实我都有试过有一次有一个经历嘅咁样。我嗰阵时喺大屿山，即系我喺大屿山住，咁嗰阵时系要坐船嘅。咁我嗰次落船嘅时候咧，就去遇到个外国人。个外国人我同佢完全未唔识，唔知佢做乜嘅，我唔识佢嘅。佢就行埋嚟同我讲好多英文粗口闹我。 哦 ，OK， 咁我望下佢咁。啊，你有咁系 short 嘅咧？ 咁我心入边呢条有啊， 因为我冇理由同佢拗咁啊，即系你一个人咁样无啦啦嚟行埋嚟闹你，用粗口闹你咁，即系我唯一一个心里嘅谂法就系、是、呢、這个人黐线。咁同个黐线人嗌交系好唔着数啊嘛，你明唔明？咁我算啦，唔好理佢啦咁。咁我后嚟喺只船度坐低咗，咁有一个太太。 行埋嚟咯。哎，法師，我頭先見到你，俾個外國人鬧你，你都唔睬佢喎。咁你真係好收養啦。我唔係啊，我嚟做咩啊？咁我就係啦，唔使理佢啦。嗰個人都傻傻地嘅，咁係咪？咁後嚟我問佢，你去邊啊？咁佢話我去大嶼山探我個仔啊。 嗯。 咁你個仔喺邊啊？佢話我個仔坐緊監。 嗯。 喺石壁監獄。我話佢做咩事啊？佢打死人。 嗯。 咁佢做乜打死人啊？佢喺同人哋茶楼争位坐， 嗯， 一拳打死咗嗰个人， 嗯， 即系佢话，所以咧，我头先见到你咧，唉，我谂啊，如果我个仔跟你学下就好啦， 系， 咁其实个仔有女朋友，有啱毕业，知唔知咩电子科学科技啊啲咁样， 即系啲大学生， 系啊，咁，其实我后来同佢个仔写咗啲信来往， 即系仲有后来仲有 有少少啦，咁，嗯，个仔就写封信俾我，佢话。如果我早啲學佛咧， 嗯， 可能而家喺外邊講緊佛法嘅咧係我。咁， 嗯， 所以有時呢啲嘢你喺不同嘅環境，你係要即係所謂執生係點樣去面對同埋處理嘅，嗯。 慈悲咧唔係一套方法嚟㗎，即係唔係話一個行一個叫做固定嘅方法。 係啊，你講得好好。 嗯， 慈悲係一個心態嚟。係 係。 呢，這個心態你喺不同嘅環境係會。变现出不同的行为， 嗯， 你有时是需要怒目金刚，有时你要低眉菩萨， 嗯， 有时你要去忍让，那你才会将那件事处理得恰当， 嗯， 我师父很多时家人说每一件事你怎样抉择呢， 嗯， 都有上中下三个对策的， 一会就回来讲你师父这个上中下三路的方法。 好， 晚上九点半，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远芬。 好啦嘛，九点半嘅新闻天气过后啦，直播室啦，继续有呢位嘉宾啦，就系，是，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是，显通法师啦。头先咧，即系我听到你讲喺嗰个船上面遇到个妈妈，原来妈妈就系去赤壁监狱度探佢嘅仔。 系， 而呢个人咧，其实到最后咧，点解会入监咧？个原因就打死咗人，就喺，是，茶楼争位。其实喺茶楼争位嘅景象咧，我即刻已经谂到好几次吓。 嗯， 咁我就会谂啊，其实嗰下我谂佢绝对唔会谂佢会打死人啦， 冇 嘢谂到，佢冇嘢谂到，佢只系觉得好激气，好激气，好激气，十万嘅激气，咁， 嗯， 一出拳，点知佢就打死咗人。 系啦， 咁但系我觉得，因为佢当时唔知道个结果系会牺牲一切嘅嘢， 系啊， 冇咗个大好嘅前途啦，系咪要翻嚟重新再嚟过一个大学生？究竟为咗咩咧？咁，咁跟住你就讲啦，即系其实人生咧，即系当佢面对紧一啲所谓嘅慈悲，或者你我要练习慈悲嘅时候，有好多应对嘅方法嘅。咁啊，啱啱你又讲到你师傅点样睇，有上中下路嘅方法去处理。 所有嘢都有，每一件事都有上正上中下策。譬如话头先嗰个男仔。爭位錯，咁呢， 嗯， 個上中，佢而家打死人就一定下策啦，係， 嗯， 咪？咁中策就可能 打傷咗佢， 或者打傷，或者嗌兩下交， 擁下佢就走啦， 佢或者嚇，就或者好嬲咁樣鬧兩句咁嚇。咁上策可能就係，是，啊好啦，我哋大家再傾傾，或者讓下讓一讓啦。咁即係每一件事其實你都可以有一個上中下嘅，即係， 嗯， 去做每一件事嘅。譬如話你頭先嗰個。 揸 车嗰个例子咁样系嘛？咁，嗯，个下策就系，你顶住我，我又爬翻俾你，咁就再爬嚟爬去，就唔使一定系撞车嘅。 唔系，同埋我都好快就去到嗰个隧道口，应该 系啊。咁但系你话如果唔系，咁你就可能系你中意，算啦，有话你啦。呢个人就体谅佢嗰个困难，咁啊算啦，有佢你自己就睇你塞得你咧塞得我几耐咁，你唔塞你话佢会走噶啦，系咪？ 跟住系佢都系走咗咯。 系啊，咁所以你即系呢啲嘢，有时你上中下策，你自己谂下，我呢个系上策系点咧，中策系点咧，下策系点咧？咁你自己自己拣咯，系咪？即系有时你话我情绪控制唔到，我下策就一定唔做啦，中策都要闹你两句嘅，咁系咪？咁，但系上策就是，啊，可能包容下，明白下，谅下，解下佢。咁呢啲就系你每一个人喺每一件事之中，你都可以去考虑下，点系上策、中策、下策咧？咁，你自己考虑完。 你讲紧个上中下策咧，就系，是，基本上就系一个结果咯，系咪啊？ 即系你做呢一个行为， 嗯， 系会带嚟一啲乜嘢嘅后果？咁， 嗯， 你嗰日如果带嚟好嘅后果，咪上策咯。 嗯， 带嚟唔好嘅后果，咪下策咯。 系。我好想问下你咧，其实即系我自己一路都听好多同佛法有关嘅，即系一啲嘅人生嘅智慧啦。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受用咗好多。我啲朋友成日都讲一样嘢咧，就起码以前咧，我系 一嚟就已經係火箭嚟㗎，係好快。但我覺得呢，經過呢幾年成日都聽佛學啦，咁我覺得都係對一個人，雖然我唔係一個佛教徒，都好有幫助。咁我好想呢，法師可以教多啲方法啦，諗我哋明白嘅，我好想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都明白啊！我梗係想揀上策啦，法師中策我都唔想揀啊！咁但係乜嘢係方法咧？我哋嘅生活好大壓力，同埋嗰個壓迫感好強。 所以其實你問得很好嘅，即係我哋點解要學佛咧？其實因為我哋相信人係可以被教嘅，人係可以通過知識的吸收而去成長的，譬如說我們不斷地跟你溝通的時候，你就算你未做到，你都知道原來有上中下策， 是 所以我們去讀書啊，去聽經啊，或者看書啊，最豐富自己對事物的看法，對事物的不同的角度的看法多啲嘅時候咧，你先至會慢慢去做得好啲。咁所以我哋叫做從呢個明白理解啦。咁第二就是其實要去明白理解咗個道理咧，我哋要將嗰樣嘢去深化於內心啊。譬如頭先所講啦，我明明知道係唔啱啊，但我都要鬧佢咁。咁就係你知而不能行。咁要知而去能行咧，就要通過一個內心嘅轉化，內心嗰、那個。心態的提升和改變，那那個時候呢，我們就要說，譬如說我們可以叫做慈悲觀，你要收下這個慈悲觀。 在佛法裡面都有慈悲觀的東西， 是的，有這個是一個 很 重要的課題的，就是你怎樣可以去有這種慈悲的觀想或者慈悲的看東西方法。 那 這個慈悲的觀想 是你要培养嘅，因为我哋头先讲话，啲人得闲冇嘢做就发脾气，得闲冇嘢做就谂下害人。你我哋而家得闲冇嘢做，即系希望去令到人哋开心，希望令到自己好啲。咁呢个慈悲嘅态度唔单止系对人嘅，你都要对自己慈悲嘅。譬如我头先所讲，你话啊，我系咪慈悲就系一定要忍让啊？咁 你成日懦弱， 懦弱，懦弱，其实你慈悲人哋唔慈悲自己啊？咁你慈悲埋自己，亦都係慈悲埋人哋，先至真正嘅真慈悲嘛。 即係你講緊都係一個平衡咯，慈悲人哋，慈悲自己，即係有一條線咧，唔好過分咗，去令到人哋開心，但係自己唔開心。 嗱，慈悲自己其實係重要嘅。有好多人唔識慈悲自己嘅，尤其是邊啲咧，就係、是、對自己要求高嘅人。就或者自己品德覺得自己品德高嘅人咧，就特別唔慈悲自己嘅。点解咧？譬如话佢不嬲自己系成世都系一个乖女嚟嘅，但系嗰日唔知做乜嘢咧，就激到阿妈喊咁。咁佢后嚟慢慢咧就好内疚。咁佢呢个内疚咧就不论去责备自己，亦都系或者佢自己觉得自己好叻嘅，但系佢喺社会上冇办法上到去。咁佢自己就成日郁郁不欢，觉得自己好唔掂，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卑微嘅。咁你就成日由自己打壓自己，自己懲罰自己呢啲人咧，其實好辛苦。咁所以有時我覺得都係人係要 慈悲自己先， 慈悲自己，即係其實你要體諒人咧。你都要體諒自己嘛。 我係咪好自私咧？去就先慈悲咗自己先。 唔緊要啊，你自利利他嘛。你慈悲到自己，你體諒到自己，你寬容咗。你先至可以識得去體諒人。你唔識得去體諒自己，唔明白自己嗰個困難同埋苦處咧，你唔會識得去體諒眾生嘅苦處。譬如體諒自己嘅痛苦，譬如話你自己細個嘅時候，你知道你自己有啲咩嘅困難啊，或者你知道你成長嘅時候你個家庭有啲咩嘅局限啊，咁你因而培養到某一啲嘅唔係幾好嘅情緒嘅影子喺個心裏面啊，咁你都知道啊，因為我成長嘅時候咧，喺某一個位，我家庭出咗啲咩事，我爸爸媽媽咁啊，或者我細個有啲咩陰影啊。咁所以繼而令到我個心其實係有啲唔平衡。咁你就因為你有啲唔平衡，你就唔好怪曬自己。喂，我有啲心唔平衡，我啲世人都冇啦，我係好 cheap 噶啦，我係好衰噶啦咁。咁又唔好喎、啊，你睇到自己係、啊、因為我嗰陣時候咁樣咧，咁所以咧有啲咁樣嘅情緒，有啲咁嘅陰影。咁呢啲其實都係好正常， 可以理解咧， 可以理解，但唔需要接受。我哋可以改進。 如果我哋接受咗嘅时候，就似乎冇一个出路俾佢 嘅。你接受咗佢而家系咁，但系 我可以因此接受而改变令佢好啲。 嗯， 系嘛？ 明白。 我细个嘅时候，因为咁样样啊，爸爸妈妈啊，点啊，有啲咩阴影或者俾人虾点样，跟住咧，我有咗咁 好难同人接触啊，或者好容易会发脾气啊，虾翻人转头、啊。 或者我自己诶成日一啲鹌鹑咁唔敢出嚟啊咁。咁、我因为，但我而家我知道我嘅成长过程系咁样，咁所以我而家咧，其实我知道我个背景系咁，但我可以慢慢冲破佢啊嘛。咁、你亦都要体谅到你而家自己嘅困难，慈悲翻自己咧。其实你根本上唔系咁嘅，你想好啲嘅，你想去学到去人哋去分享同埋沟通啊咁样样嘅，咁样你先至会有进步咯。 嗯，但我想问你咧，如果假设我成个过程里边，好，我知道自己其实咁样完全人生嘅经历系因为我过去咁啦咁。咁我体会到自己啦 ，OK， 我明白啊。咁、但系我又点样去慈悲别人呢？我可能企喺自己嗰个位置系睇得好高嘅、 首先咁样样，我哋要首先咧就学下掌握，乜嘢叫做慈悲嘅心，慈悲嘅感觉。嗱，我头先讲咗，其实我都系因为有咁嘅成长，有咁嘅困难，我所以其实人生系痛苦。咁跟住你有咗个痛苦嘅。知道或者有个决定嘅观察认识之后咧，你就要我希望我好啲。苦系要知苦之后就有一个愿望啊，我希望大家幸福啲啦，希望我以后唔会再有咁多困难啦，希望我平安，希望我幸福，希望我智慧增长。咁所以你见苦之后就要有个慈悲嘅愿，就祝愿自己好啲，希望我以后嘅生活系平安，希望我以后嘅生活幸福，希望我智慧增长能够处理呢啲嘢。咁所以就明白苦，见到苦，见到苦嘅困难系第一步。第二步就要祝愿自己，愿我自己平安，愿我自己幸福，愿我自己智慧增长。咁你嗰个慈悲嗰个心咧，就系有两样有嚟到嘅。第一，见到苦，见到自己嘅苦，明白到个苦嘅实况，继而之后咧，就要有一个祝愿自己嗰、愿佢离苦，愿佢幸福，愿佢智慧增长。咁系你嗰个慈悲心系从见苦而生起一个祝愿对方好，祝愿对方好嗰个就系慈悲心。 其实头先你讲咧，就系由嗰个起步点啊，系见到自己嘅好多嘅苦嘅地方嘅时候，都系由自己去出发，就系点样去令到自己咧系能够离开呢个苦，然后得到一个祝福吓。 系啦， 我记得你好耐之前你成日都讲一样嘢啦，其实要得到幸福咧，系唔系净系自己嘅吓？咁但系嗰个起步点似乎应该系由自己出发，因为我要寻求幸福啊嘛，幸福就系人哋好我先至好啊嘛，系呢个系一个嘅方向。 呢个系一个方向，亦都系呢个系培养慈悲心嘅，喺佛教嚟讲一个惯用嘅第一步。 OK， 好，应该翻嚟再继续再讲。 好，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我想问阿法师咧，头先一路讲嘅时候咧，你就即系都系由自己嘅作为一个起步点， 系啊， 唔好谂其他人先，唔好谂话要对其他人慈悲。其实如果你讲话要有个慈悲嘅观念嘅话咧，其实都要由自己开始善待自己嘅。所以善待就是明白自己点解会咁臭脾气啦，明白自己点解会咁小气啦，明白自己点解做人会咁自私啦，可能源于好多过去嘅经历。但呢一切咧，其实我哋自己本身系我哋都辛苦，所以我哋会知道啊，我又小气。所以我成日都会觉得同人哋相处好困难啦，或者我觉得我成日都会好容易发脾气，所以我同人哋相处好容易会砰一声就上啦咁。当我知道一切嘅时候，我要有个心愿噶，个心愿我想自己好啲嘅， 系祝愿自己好啲。咁所以慈悲就系与乐拔苦嘛，慈就系给予对方快乐，悲就令方希望对方离开痛苦。咁呢个慈悲嘅心其实系一种情绪，一种心态嚟嘅，好似猛疹啊仇。仇恨是一种心态来的，由仇恨猛整就去一些害人的行为。慈悲的心态就会去利益自己和利益人的。刚才讲来讲去的就是希望我怎样才可以培养到这种慈悲的心态呢，就是你要见到苦，见到自己苦，见到众生苦，继而生起一个希望对方或者希望自己好一点的心态。所以就是 首先你就見到自己嘅，因為你自己對一定係錫自己㗎嘛、嗯、你一定係關懷自己㗎嘛。咁所以你見到自己苦而希望自己苦係一啲好正常嘅嘢。 但我就會即刻諗囉，就有時我哋會只係會我覺得自己好慘，但我唔會覺得我呢種苦係因為我自己細個係點點點，我個苦呢係因為邊個邊個所以令到我好苦囉、嗯。所以我哋其實有時即係如果我睇到嘅，可能我睇到同你睇到嘅係唔同 嘅。其實都冇所謂嘅。譬如話我嘅苦係因為我細個俾人害，或者我呢個社會崩順俾多壓力俾我咁。咁、嗯、其實你應該都係，唉，我喺度生活，社會咁多壓力，咁多人蝦我，其實我真係幾苦嘅。 嗯， 係咪？係咪？我真係幾苦嘅。咁、嗯、我真係幾苦嘅時候，你跟住就要，唉，希望我雖然喺一個咁壓迫大嘅社會，我都平安啦。希望我真係可以幸福，希望我有智慧啦。 但我可唔可以害翻人，係令到我自己唔？ 你都知道你害翻人，你係唔會好啲嘅。 點解咧？有好多人就用緊呢個方法，就係令到自己覺得快樂啲，揾多啲錢啦。我話知我賣咩俾你，係你食咗你之後你會死。 我哋係講緊可持續嘅發展，長遠嘅幸福。 嗯、 即係如果我而家係短暫嘅幸福，你害我，我害你，咁即係大家都唔會好長遠。咁、 嗯、 我而家係講緊長遠真正嘅幸福。咁、 嗯、 所以譬如話，我知道譬如話，我而家喺個社會又好俾人好多打壓啦，我有好多嘢唔開心啊。其實真係眾生喺呢個社會裏面，喺而家世界其實真係苦。咁、嗯、但既然係苦，咁我希望。我都希望自己能够有呢个平安啦、嗯、希望有呢个幸福啦，有呢个好嘅智慧去面对所有嘅困难啦。咁、 嗯嗯、 我而家系讲啊，你有呢个咁嘅祝愿自己好嘅心态，呢、嗯這个系嗰个祝愿自己好嗰个心态系我哋而家要有嘅、 嗯嗯。 就未落到去行为嗰度，先搞到有咁嘅心出嚟啦。你先至走去做嘢、嗯。 我问下你啊，你其实成日都会同人哋讲要有慈悲嘅心啦。当你讲呢一番说话，好似头先喺大电波里边讲嘅时候、嗯，一般嘅人佢哋会有啲咩嘅反应俾你啊 ？OK 嘅 ，by 嘅，即系因为但系你一定要 讲好多困难俾你听啊，有好多原因，所以我做唔到嘅原因 啦。嗱喺呢度我就唔系帮人解决问题嘅，即系我意思我唔系翻，即系我唔系话我而家培养心态呢个过程、嗯、就。是要你所有问题解决晒、 嗯。 我而家是要你睇到原来生命是苦的。 嗯。 你苦不苦啊 苦啊。 当然是苦啦嘛。咁、嗯、你苦的时候你想不想自己好啲啊 嗯。 咁就係咁多咋嘛，你想自己好啲，我就要你想自己好啲嗰个心。 即係如果佢自己根本都唔想自己好啲嘅，就等于我哋成日都话做运动，如果佢体会唔到个健康嘅重要，想变得、有佢个目标嘅话呢，其实你哋点样叫佢都唔会做得到。 咁所 以佢自己有个缘先得，係咪？ 我哋而家就要有一个慈悲嘅心， 系 一个慈悲嗰个心态先。 嗯， 你有咗个心态，你先至会去做嘢嘅。你唔改变你嗰个心态咧， 咩、都话唔得嘅话就 乜嘢都唔得嘅。你成日都咁嘅封晒我，嗰个又封晒我。其实我唔系而家要你话个世界系好，我唔系话要你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我而家就要你睇到，其实世界系好多问题，生命系好痛苦。还有我哋讲到你唔够痛苦，我再讲啲痛苦俾你听都得。人有生老病死咧，外边离苦啦，你又去好多时自己纠缠不清啊，搞到本嚟要幸福嘅更加痛苦啦。其实纠缠得清，慢慢慢慢都会变痛苦。咁所以本身人生系根本上系好多苦。 嗯， 咁你既然系真系原来人生系好多苦。 嗯， 咁既然喺咁多苦、咁多风险嘅世界。里边，我哋咪真系好诚意，好希望都能够平平安安、 嗯、 幸福、有智慧咧、 嗯。所以头先阿法师你讲啦，呢、這个知道嗬，有一种心态、明白，然后跟住想去、即系改变自己的心态咧，呢、這个就系讲紧慈悲心嘅，或者喺佛法里边嘅慈悲观嘅里边嘅第一步嚟嘅。 培养嗰个慈悲心先，嗯、你感觉下咩叫做慈悲先啦、 嗯。 即系你唔好，即系你有啲人根本上就唔知咩叫慈悲，因为佢成世人就唔系杀就去打，唔系打就去抢，唔系抢就去仇视，根本上佢未试过慈悲呢个感觉。 嗯， 跟住根本上佢未试过开心，跟住佢由头到尾一出世就挂住仇，挂住唔开心。点解有啲人你见啲麦头成个拉埋、嗯，永远都拉埋嘅？ 系。 咁我哋而家就首先你要学下，哎呀。原来人生是可以慈悲的、 嗯 哎、原来慈悲的感觉是这样的、嗯、我不是现在叫你慈悲那个不懂或者你的仇人我现在教一下你自己慈悲自己、 嗯、 而因为你有了个慈悲的感觉原来你才、啊、原来慈悲是挺爽的、 嗯嗯其实刚才法师你一直说的时候 我很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嗯 因為其實只是一個很初步、很初步的對於慈悲觀的一個皮毛嚟嘅咋， 係一個大方向嚟㗎，但係都是重要的方向嚟。 但如果你話佢喺呢個部分裏面咧，其實佢未有呢種準備的話咧，就聽住先啦嚇。 係聞思修嘛。 因為我成日覺得法師講嗰樣嘢好得意啫。其實就等於好多時候你講一樣嘢，啲人就會即刻封咗你一條路。咁啊，法師啊，我真係呢個咩咩咩咩咩啦咁樣。跟住你又講完另一句嘅時候，法師啊，其實咧我又係真係唔得噶喎咁樣。所以你用咗好好肉緊嘅字眼啫，你唔好下下都封咗我先啦。當然啦，喺三機旁邊聽眾，我唔知道你封咗頭先法師幾多次啦。咁但係頭先法師講嗰樣嘢就係由你自己出發嘅。如果你唔願意嘅話咧，冇一個任何一個人可以逼得到你嘅。 係啊。 咁啊，一年兩個星期我哋都會講慈悲觀嚇。咁喺佛法裏邊咧，點樣？怎样看慈悲观，甚至乎慈悲观是在佛法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做得到的。我觉得我都是很想讲，就是说其实你不需要想得太伟大，怎样对世界慈悲的、由你的角度出发，其实都是有着数的。 这个是修行慈悲观的第一步。 OK， 好。因为我未有头先，你成日都同我讲，你个愿系即系为世，即系好多时候立好多个愿咧，都系我觉得好遥不可及噶吓，即系为好多其他人啊，我搞掂自己先啊，我想系 系啊，重要噶。 OK， 下个礼拜再倾咯。咁啊，下个礼拜健康地球人再见啦。今个礼拜要好好生活，好好咁样慈悲自己，慈悲别人啊吓。OK， 拜拜， 拜拜。 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健康地球人。温柔财经强势，鼓动生活智慧。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晚上十点。